组，确诊患者已经离开选手村，并转移到隔离设施。另外，国土交通省九州地方部门共15名职员集体染疫，其中7人曾经违反防疫规定，在居酒屋开联欢会。国土交通省话，都有人违反指示，造成疫情扩大，为此致歉。国际奥委会表示，仍然在等待中国奥委会正式解释为何两名中国运动员在奥运颁奖台上佩戴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肖像的徽章。中方承诺很快会提交报告，并保证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两名国家队单车手鲍山谷和钟天士早前在奥运场地单车女子团体争先赛赢得金牌，赛后被拍摄到在颁奖台的时候在队衣的外套扣上毛泽东肖像的徽章，做法可能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不得作政治宣传的规定。国际奥委会又话，在得悉美国非裔圆球选手桑德斯的妈妈去世之后，他们已经暂停对桑德斯早前在颁奖台上作出举高双臂作交叉手势的调查。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5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与卢碧相关的雨带同狂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卢碧逐渐远离香港。当卢碧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随着卢碧远离，西南季候风会在未来两三日间中为香港带来大骤雨，风势亦都有时颇大，市民请保持警觉。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雷暴和狂风，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西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的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1,68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0点，升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8，升10.8；比亚迪股份280.6，升21.6；美团213.6，升2蚊；阿里巴巴192.3，跌1.2。吉利汽车28.2，升1.35；李宁90.75，升4.85；小米集团26.85，升9.5；安达体育181.9，升8.1；盈富基金26.94，升2.6；银河娱乐46.75，跌3.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5，英镑10.83，瑞士法郎8.587，澳元5.768，加元6.205，新西兰元5.498，欧元9.21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4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6,8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06美元。卖出1,81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多区咧都系有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咁请各位道路使用者啦，特别系揸车嘅朋友啦，小心注意安全。首先咧，同大家报告一宗嘅坏车，咁就喺公主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卫理道有坏车阻路。车龙一路排到去近红隧的九龙出口，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卫理道有坏车，车龙已经排到接近红隧的九龙出口。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呢直播室除了陈燕平之外呢，那我们的拍档就是冯德雄，你好。 哦，大家好。 咁啊，好久没见啦。 是。 咁啊，先讲一讲现在的天气先，因为都有几个特别的消息呢要同大家讲讲的。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去到今日夜晚的7:00嘅，嗱，冯德雄啊，我谂我哋今日都要关注一下咧澳门嘅疫情嘅情况，因为咧澳门咧由于有一家人啦，其实佢哋都系感染咗呢个新型嘅肺炎嘅，咁所以咧就导致到即系澳门咧要做一个全个市全部市民嘅排查，都涉及到成680,000+人， 接近700,000啦， 系啊，吓嗰个嘅功夫都即系相当之唔简单。 是啊是啊，那么就是澳门今次你见到他采取一个所谓雷厉风行的措施啦，那么知道有一个确诊的个案呢，就即刻宣布呢就全个澳门所有人呢都要接受这个强制的检测。那当然大家今天见到新闻呢，看到电视的画面呢，都是出现了一些混乱的，那么有一些檢測的中心就大排長龍啦，咁啊，原本用健康碼嘅 app 所以登入去預約嘅檢測嘅，咁啊一度出現咗故障啦，咁其中有啲更加係澳門人比較多啲啦，就係、是、往來兩地嘅市民啦，咁因為一度咧就係話喺市區即係其他嗰啲強制檢測中心嘅結果咧，就不能夠用嚟出關，咁嗰度引起咗一啲混亂。咁後來咧就政府亦都好快脆就宣布，喂，嗰啲都可以用嚟出關，咁先至咧可以係稍微暢順啲。咁陣間而家澳門嗰個最新嘅情況係點？我諗陣間都要同澳門嘅朋友傾一傾啦。 係啊，咁但係咧亦都關注咧，就係嗰一個嘅即係感染咗嘅家庭咧，其實狀況係點樣咧？包括咗佢嘅爸爸媽媽啦，同埋佢嘅女啦，咁樣咁三個人咧都係即係有感染到嘅嗱，咁其實咧就懷疑咧最先感染嗰個咧應該係個女先嘅，因為就係話呢個嘅佢嘅女咧就係、是、去珠海啦，就搭飛機就去西安，咁、其實就係一個舞蹈團咧嘅活動嚟嘅，咁、然之後咧佢係其實喺西安嘅第二日咧已經唔舒服啦，咁跟住好翻啦，跟住咧就翻翻嚟澳門，咁而家經過追查咧就係、是、發覺嗱佢乘坐嗰個航班。就是呢首先呢是由南京去珠海，跟住呢个女学生呢就喺珠海嗰度呢就再坐呢一班嘅客机呢就去到西安，咁但係再追踪嗰个座位乘客嘅资料嘅时候呢，就发觉呢佢哋喺南京去珠海嘅航班上面呢就分别有一个喺内地住喺内地嘅中山人，同埋呢一个住喺珠海嘅人士呢都係确诊， 先后坐同一排添喎， 係啦，咁跟住呢嗰个学生咧，佢上咗机去坐机去西安嘅时候咧，又系坐翻咧同一部嘅客机嘅，咁所以而家就怀疑即系可能系最主要就系可能系因为个女而感染咗啦。咁另外咧就系同团有成20个学生咧都喺澳门啦，10几个团员咧就喺全国各地，亦都有人咧系喺香港嘅。嗱，咁不过咧其实佢哋即系喺成个嗰个嘅排查功夫咧，即系根据佢哋而家嗰个嘅追查咧。其實他哋都話檢有一啲嘅比較密切嘅接觸嘅人士咧，佢哋都係已經係揾咗1,900名嘅密切接觸者，暫時有1,500多人咧都係屬陰性。咁但係正如馮德雄頭先咁講啦，即係喺成個嗰個嘅檢測安排上面咧，似乎出現咗混亂啊。譬如喺一啲嘅 都難免嘅，因為你咁短時間即係宣布要全部人做檢測咧， 係啊， 咁啊有不同程度嘅混亂咧。可能都即係未必係完全可以避免，不過問題就係大家要睇就係、是、第一就係嗰個檢測嘅結果，即係因為呢一個女仔同佢嘅爸爸媽媽咧，其實呢個女仔係喺差唔多個幾禮拜前啦，25號啊，上個月嘅25號翻到去澳門啦，咁而佢嘅爸爸媽媽咧，亦都喺呢一段時間咧係曾經多次進出過。經拱北進出過珠海啊，亦都相信佢哋喺澳門有活動嘅。咁究竟呢一個疫情喺呢一個女仔帶到嚟澳門之後，嗰個擴散嘅程度係點咧？特別係佢同團嗰 30個團友，其中有20個在澳門，咁佢哋個檢測結果又係點啦？當中有一個咧嚟咗香港添嘅喎，喺8月2號嚟咗香港，就仲係同呢個女仔同房嘅添，喺西安嘅時候同呢個女仔同房嘅添。咁啊不過咧佢就喺澳門嘅時候做過一次檢測咧，就好似係陰性。咁啊前日嚟咗香港，但係咧都係出現過喺好多地方嘅，喺灣仔啊、佐敦啊、尖沙咀啊，都曾經有佢嘅足跡嘅。咁衛生防護中心頭先開記者會咧，都話要緊張一啲咧，要去將佢去過嘅地方嚟強制檢測。咁究竟呢個疫情即係發展成啦，今日個混亂係一件事，但係疫情發展成點咧？都是值得大家關注。 是嗱，1872311可能不知道有冇啲朋友咧係即係澳門嘅聽眾啦。咁究竟你哋今日咧要去做檢測嘅情況係點樣呢？因為有一啲嘅人士就話通宵去到排隊嘅。咁啊，實際即係個狀況係點樣？等咗幾耐先做檢測？不如咧，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一傾啊。咁啊，轉頭翻嚟再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8月4日中午12点，消委会至今接获42宗涉及消费券的投诉，有投诉人用八达通消费券的时候被要求收取额外附加费，亦都有产品在消费券发放之后加价。消委会话会跟进投诉个案，有需要的时候会转介政府。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 有啲消费者其实佢哋唔谂住系追讨嘅，但系佢哋即系想备案，等消委会知道咧，就系佢哋发现咧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咧都系乘机加咗价或者优惠少咗，咁所以咧都希望咧我哋咧系会知道呢样嘢，同埋系作出呢个监察。 下午1点，澳门有4个人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当局宣布由听日0时开始，戏院、美容院、酒吧等多类场所需要暂时关闭。但是就不包括赌场。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解释，因为今次的确诊者和赌场无关。 我做某一样东西全部大家就一刀切，这个不是我们可以一个政府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现在一刀切，我所有海关所有的出入境我全部停晒，那我是最安全的。大家做鸵鸟鸵鸟政策，日日就是自己澳门人对澳门人，是不是我们的可以救得到澳门的市场呢？所以不可以这样去看，我们是一部分一部分去进行，是不是要删赌场？我已经坦白说，因为这次牵连者不是在赌场里面。 4点半，一个43岁任职地盘的男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没有外游记录，暂时列作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咁我哋公共卫生化验所咧，其实今日都做咗个测试啦，都系一个比较高嘅CT 值嘅样本啦，其实都系确诊嘅，不过就会包咗落去听日嗰个数字入边啦。系咪一个变毒病毒株咧？就系因为病毒量太低咧，就做唔到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澳門個狀況係點樣咧？因為頭先講緊咧嗰個確診嘅家庭咧，其實除咗爸爸媽媽同個女之外啦，另外咧其實佢阿哥咧亦都係即係發覺咧係感染咗噶。咁啊，一家四口咁啊，澳門嘅狀況即刻我哋請嚟咧係澳門立法會嘅議員啊，係歐錦新嘅。歐錦新你好。你好， 系 听到吗？好，系嗱，今朝不如你先同我哋讲讲咧，即系今日咧要全部市民去做检测嗰个状况啊，特别就系即系啲轮候啊等等个方面啦，系而家到由朝头早到而家为止，其实个状态系咪已经修复咗咧？系咪都比较顺畅咗一啲咧？比今朝？ 唔系啊，因为事实上咧，因为突然间政府宣布咧，就系即系41个地点嚟都係為全澳嘅市民嚟去就全民檢測，咁亦都係希望3日內檢測完成，所以咧就變成咧就都人每個檢測點嘅人都非常之擠擁噶，好多點都係打曬蛇餅噶，有啲已經輪候咗幾個鐘頭噶，咁所以呢種情況到而家未改善嘅，因為特別係今日全日都發生緊嘅時候，於是可能陸續續都仲有居民不停去排隊嘅。 不如你同我哋形容下今朝嘅狀況好嗎？ 基本上可以咁講，係每一個檢測點都非常之多人啦。 啊，即係基本上係打曬石餅，周圍都係好多人喺度輪候啊，咁樣有據講有啲輪候成三四個鐘頭，甚至五個鐘頭以上都有。 嗯，政府有冇公布咧？其實到而家已經係有幾多人做咗檢測咧？因為嗱，我哋知道今朝嘅情況好混亂啦，咁啊未來三日要做曬。 係。 咁究竟今朝到而家佢清咗幾多人咧？咁呢樣嘢政府有冇公布到咧？ 似乎我暫時未收到政府有呢個消息啊，但只係知道就係人就係好多啫。咁就係咪算混亂咧？又未必算混亂嘅，因為實際上就係、是、主要就係人太多擠擁啫。咁就基本上每個站都似乎都係算係有條不紊咁嚟到進行嘅。 嗯，咁但係譬如啲健康碼各方面嗰啲咧，其實即係到而家為止係咪都已經叫做可以回復翻正常噶啦？ 是啊，因為今朝係可能成個健康碼個系統都可能冧曬啦，所以好多人都今朝早翻工時間就的確混亂，好多人連健康碼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就變成就出現咗混亂啦。咁可能就經過咗大半日，即係半日嘅修復咧，咁而家都正常翻啦，即係大家都可以上翻健康碼啦。而且因為咧最早嘅時候咧，政府其實琴日公布嘅時候咧，就話咗有出有種綠。藍碼，因為澳門就本來綠碼、黃碼同紅碼嘅，咁但係咧政府就話，因為要三日內去作全民檢測，所以由呢三日內咧就就會轉成為藍碼，啊咁咧就確保人去檢測，如果三日內未去檢測，就算黃碼，咁所以咧就應該藍碼咧嘅情況會出現，但係而家今日可能唔知咪系統上有問題啦，咁而家都係其實都係好多人有部分人出嚟藍碼，定咗有部分咧就未檢測嘅都出咗綠碼嘅都會係。 嗯，都係有混亂喎、啊，呢、這個係咪？變咗原本聽落係一個幾有系統嘅安排，因為你就而家未檢測就轉做藍碼先啦，即係待定啦，然之後你唔檢測就轉黃碼啦咁樣，但係而家就未必係做到啦。今日我見到亦都有人講咧，就澳門都出現咗一啲有少少搶購糧食嗰個情況嘅。 嗯， 今日個情況有冇改善？ 今日其實係個搶購係琴日出現，因為個主要個關鍵問題咧就係琴日咧突然間宣布咧，即係嗰一家四口嗰個出現個檢測陽性之後咧，咁跟住亦都大家都知道咧，因為嗰個女咧個小朋友咧，其實佢係屋企。是佢係去一個外地嘅交流， 其實去西安 交流時候咧，就有同團有廿幾人啦。咁、 啊、 其中嘅大部分都係澳門居民嘅。咁佢其實唔係淨係一家四口嘅問題，可能其他嘅嗰啲同團嘅人可能散佈喺澳門其他地方。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因為咁而政府決定咗所謂即係做咗一個全民檢測。咁、當佢發現咗呢一家四口嗰個居所嘅位置時候，就會已經封鎖嗰個區域。咁但係其他區域未封鎖，但係當如果其他人嘅嗰啲同團嘅小朋友如果都出現問題嘅時候，就可能會唔知封鎖到邊度。咁結果呢個消息一傳出嚟之後咧，咁好多人就衝去啲超級市場啊，呢啲去買嘢啊，咁啊，琴日就掃貨掃到咧，啲超級就快。 今日嘅情況有冇改善咧？ 空曬。今日就明顯地改善咗啦， okay. 因為第一就係定咗啲落嚟啦，第二咧亦都事實上澳門嗰個貨源都係比較充足嘅，即係嚟自不同嘅貨源都比較充足，所以咧就好快已經啲貨上翻架嘅時候咧，咁可能呢一座措施之下咧，啲人就穩定啲。雖然都有排隊買嘢，但係冇琴日咁感覺咁瘋狂啊。 嗱，我哋係睇到嘅就係、是、即係大家排隊去檢測啊，即係表面嘅。呢一陣啊，但你見到咁多人出去排隊，同埋全民都要去檢測咧，其實對於澳門嘅翻工啊、營業啊嗰啲，個影響係點重啊？仲有冇人翻工啊？ 有人翻工，一樣翻工嘅。因為原先嗰個安排其實咧，就如果今朝唔係個健康碼嗰個系統冧嘅話咧，咁其實咧你話揸住綠碼或者揸住藍碼，其實都按照政府嗰個想法，其實都係可以正常翻工嘅，因為有三日時間去做檢測啊嘛。咁主要今朝就出現咗冧咧，冧嘅時候咁佢根本做唔到健康碼出嚟嘅時候，就可能就會呢度有部分工有部分翻工嘅人士會遇到障礙咯。咁但係就似乎都未有出現好大嘅問題。 主要都係排隊啫，而家主要都是排隊啫，而家係嘛？ 係咁，但係其他嘅日常生活咧，因為譬如佢哋進入去街市啊，或者其他場所嘅時候啊，有冇任何嘅一啲嘅影響咧？ 如果是即我刚才讲就是话，因为今朝只要佢冧咗个系统就会做个健康码打唔出嚟实啦，咁呢度有障碍咯。咁所以而家即半日之后咧都恢复翻正常咧，咁呢、這个出入街市啊、搭车啊、去食肆啊呢啲嘅问题就唔会好大噶啦。因为呢、這个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我哋都已经基本上都系已经习惯咗系入去公共地方啊，去食肆啊，去嗰啲地方实都要出示健康碼嘅，咁所以只要健康碼系統冇問題咧，咁就都暫時唔會出現好大嘅問題嘅。 另外，澳門居民普遍係咪都會唔會接受呢？就係電影院、劇院、室內遊樂場啊、保齡球場啊、美容場所等等咧，聽日開始要暫時關閉喎。反應如何？澳門人？ 澳門人都幾乖嘅，冇好強烈反應嘅，因為都因為呢個喺疫情，即係舊年疫情初期時候都係出現咗咁嘅情況啦。咁喺澳門人都其實唔會好強烈嘅，因為實際上就呢一類嘅娛樂設施咧，其實當然有係最好啦，但冇咧都唔會好大不滿嘅。包括啲體育設施啊，都停曬啊，咁嘅時候咧，咁咪都係咁啦嚇，即係生活都可以照過啫咁。 明白，好，喂，多謝曬你，歐錦新，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嚇。咁啊，當然即係關閉呢啲場所會構成不便嘅，咁啊，市民大眾點睇呢？打嚟18723115點半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5: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名女患者分别在上个月29日由美国和上个月31日由迪拜抵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暂时有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3岁男子，在地盘任职消焊工人，住在大埔道136号。这名患者没有外游记录，没有接种疫苗，但是三月至今有定期检测，五月之后每两星期检测，前日佢透过胶样本瓶测试，结果呈初步阳性 ，CT 值较高，当局相信佢系属于复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话 ：Delta 变种病毒株严重威胁香港，相关风险迫在眉睫，必须采取措施应对。林文健又话，发现唔少人接种疫苗之后即刻进行非必要外游，呼吁市民避免咁样做，亦都呼吁喺工作上要接触较多人或者系高风险地点工作嘅人士，尽快接种疫苗。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话，因应澳门最新疫情决定，要求部分娱乐场所，包括戏院、浴室同酒吧等，暂时关闭，但系唔包括赌场，并非因为双重标准，亦都不宜用一刀切嘅政策。强调今次疫情研判系因为感染源头同赌场无关。何一成在记者会说，其他需要暂停营业的娱乐场所是因为入场消费人群都会不戴口罩，风险较高。他说当局已经不停巡查赌场，如果疫情发展涉及赌场出现问题，一样会要求关闭出事的赌场，以往亦都有这样做。何一成强调，政府必须平衡不同场所对居民生活以及安全的风险，不可能在疫情出现的时候就用一刀切的鸵鸟政策关闭所有场所。奥运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港队代表李维斯经过复活赛晋身半准决赛，比赛听日下午大约3:00举行。至于另一名港队代表李海恩，就在复活赛分组得第4名，未能够晋级。李维斯将会在半准决赛的第一组出赛，同组有去年在世锦赛赢得海林个人争先和团体争先赛金牌的德国选手牵丝，上届奥运个人争先赛得铜牌的英国车手马珍特等。半准决赛分3组，每组有6名车手，头4名可以晋身准决赛。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朝早九点，有17个省份通报出现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或者无症状感染个案。全国目前有144个中高风险地区，是常态化防控以来最多。在北京，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加强疫情防控举行记者会，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批评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防控制度落实不到位，有工作人员因为疫情长时间平稳发展而松懈。至于外判清洁公司亦都未有严格落实防控责任，当局已经指出指导的当局已经提出指导的意见，对相关人士提出更加严格的健康监测要求。韩光祖说，已经加强机场监管和检查力度，进一步强化员工培训，当局同时加密所有前线职员的核酸检测次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1.5 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与卢碧相关的雨带和狂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卢碧逐渐远离本港。当卢碧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随着卢碧远离，西南季候风会在未来两三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风势亦都有时颇大，市民请保持警觉。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雷暴同埋狂风，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西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的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卫理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咁大车龙有大消散。而家大都系比较车多嘅，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咁而家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七咸道南近理工大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亦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马纪仙峡道上行近梅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排到落红棉路近中银大厦对开。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挤塞，而在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悦道，反方向去观塘的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邻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嘅，揸车的朋友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究竟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妈妈第一句说话是跟家朗讲些什么呢？ 我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咁一听到他把声好像啲开心啊、喜悦啊、感动啊全部涌晒上嚟，变咗呢他好像可能感觉到我又把声扁扁地啦，咁他就喺度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我同你哋讲，你哋要经历从未经历过嘅严格训练。我之所以咁做，系因为佢哋要用最快速度建立一支全面而且士兵能力极强嘅战阵连。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冯德雄。 繼續回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咁今日馮德雄，我哋頭先咧喺五點半新聞之前啦，就同阿歐錦新咧傾過澳門嗰個嘅狀況啦。咁佢其實都覺得即係經過大半日嘅修整咧，都可以話而家都逐步咧係有條不紊地咧進行緊相關嘅工作。 不過混亂嘅情況就唔算得係太過混亂啦。 係啦，都叫做已經係調整咗啦。嗱，咁但係咧係澳門嘅特首何一成咧，佢今日晏晝中午嘅時候咧1:00左右啦，就出到嚟咧。是见记者的，咁佢就宣布咧就会关闭多类嘅娱乐场所，由听日开始就系头先提过嘅电影院啊、剧院啊、室内游乐场啊、保龄球场啊、美容院啊、健身院啊、卡拉 OK 啦、酒吧、歌舞厅等等。嗱，咁啊关闭呢啲咧，其实都可以话系想象之中啦，因为正如其他嘅唔同嘅国家咧，如果佢哋真系出现咗一个比较即系佢哋强调嘅疫情咧，都会系咁啦，系啦，香港亦都会系咁啦，咁样。咁但系咧，唯一一样嘢。就是賭場，因為賭場咧而家都仲係可以營業嘅噃，咁大家就會比較啦。啊，點解你同喺2020年初咧疫情爆發嘅時候，喂你即刻要求嗰個嘅博彩娛樂事業停業半個月，點解唔同咧？咁樣 何一成，何一成有解釋嘅頭先，即係有冇說服力就大家自己判斷啦。咁何一成有解釋嘅，佢就話咧主要咧就咩？因為今次嗰個疫情咧，而家嚟睇咧就同嘅賭場或者賭場嘅員工啊嘅職工咧就冇關係嘅。咁呢個一點。第二咧，佢都強調咧就係話唔能夠一刀切嘅，要照顧呢、這、一個即係澳門嗰個社會嘅經濟嘅發展咁樣樣。咁呢個就係何一成剛才嘅解釋啦。 嗯吓，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赌场系一个博彩事业啊，系澳门一个好主要嘅经济命脉啦。咁如果你真系话关闭嘅时候，当然对佢哋嘅经济会系大受影响啦。咁样，咁但系喺成个疫情处理，咁同埋系咪关闭赌场之间中间点样攞个平衡咧？這个就真系好考佢嘅智慧。 嗯，同埋最主要系澳门嘅市民系点睇啦？即系咪接受呢一啲嘅措施啦？吓。 系啦，下噶啦，咁啊，电话号码18231啦，咁啊，大家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嘅。咁另外咧，就系今日亦都睇到咧，喺譬如啲网上啦，唔同嘅一啲嘅社团组织咧，佢哋对于啲市民要去做检测嘅时候啊，都系提供咗一啲嘅协助嘅。咁到底个情况系点咧？嗱，请嚟咧就系聚贤同心协会嘅秘书长啊，澳门聚贤同心协会嘅秘书长高岸峰嘅。高云峰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你好系，喂同我哋讲一讲咧，就系、是、你哋做检测嘅时候咧，究竟今次除咗政府嘅力量之外，民间嗰个动员系点样啊？ 嗯，其实咁样，咁今次呢个全民核酸咧都嚟得比较急啦，咁过去亦都澳门系未试过，咁因此其实咧喺一啲组织上面咧，其实大家都系未有经验啦，咁亦都碰上今次因为大规模嘅检测咧，系需要譬如话我哋要做呢个澳门健康码啦，同埋做呢个预约嘅时候咧，变相咧喺今朝特别健康码系统咧出现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就引发一啲嘅即系混乱啦。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喺及后嘅时间咧，就正如你讲啦，我哋即系澳门。不同的团体啦、组织啦，甚至是一些做核酸检测的一些的机构呢，其实大家都是互相配合啦。例如说可能开始有些长者他们是不懂用智能手机的，或者是不懂得预约的，那其实呢都可以呢有人去尽量协助他啦。那但是现在都面对着一些困难的，例如说可能一些行动不便的长者啦，那我们是不是有条件去协助他来啦，或者是一些真的就算有智能电话都好啦，不懂用不懂预约的人，那我们一啲團體上面可唔可以做到咧？我所知現在咧，又係晏晝開始已經見到咧，有啲志願者嘅團體啦，或者係一啲我哋嘅一啲叫做社福機構團體咧，都有一啲人手咧，去開始係協助居民去做。咁因此下午嘅情況可能比今朝嘅混亂情況就已經有好轉嘅。咁我諗其實澳門過去嘅社會都係咧，大家都係互相協力啦，特別喺疫情之下，亦都需要即係大家同心協力去做佢呢件事咧。咁所以先至可以即係將呢個全民先做好啦，盡快希望可以篩選到一啲。即系有机会系感染者，咁我哋希望将澳门嗰个情况尽快可以即系控制翻落嚟。 嗱，照你所见，而家澳门嗰、那个即系排队嗰个情况啦，今朝我睇到听到就系话要排几个钟嘅，就有啲就话五六个钟，有啲话三四个钟，即系不一而足啦。个个人嗰个经验都唔同啦。而家你见到一般要排几耐度啊？ 因為今朝點解會有呢個差異呢？因為今朝除咗有一啲有預約嘅，有啲係冇預約之外呢，咁亦都唔同嘅站呢，其實澳門其實即係比較細啦，咁但係唔同嘅站呢，有啲站其實個條件可能會好啲，佢可以容納多啲人，咁亦都可能因為佢周邊嘅人口密啲呢，佢預約嘅人多，咁變相呢喺當喺呢個情況下面呢，居民等嘅時間會比較耐。頭先你講嘅情況係存在嘅，由最快可能有啲人一個鐘好彩或者個零鐘，到三四個鐘以上都係有。咁所以晏晝呢，我所知呢就個時間基本上係大幅減少咗，因為今朝有啲係大家都唔知咩事好緊張，知道政府換嘢講話全民核酸啦，咁有啲根本乜都冇準備就已經湧咗去現場，咁變相現場嘅時候亦都用多咗時間去即係處理啦。咁所以晏晝當大家都知道要先預約嘅時候咧，其實個情況好咗，秩序亦都好咗。咁我諗平均啦，真係我講唔埋，因為每一個站嘅差異比較大啦。咁基本上都係過幾兩個鐘一定走唔甩㗎啦。有啲大站可能都係真係去到三個鐘以上都唔出奇。 其實澳門嘅即係或者係你哋咧，即係點樣評估今次嗰個疫情咧？因為嗱，頭先喺上一批嘅節目咧，就我同阿陳曉平都曾經討論過咧，就。嗱，而家你嗰個混亂嘅情況咧，就因為係突然間叫全部人都出嚟要去檢測，三日之內要做曬，咁所以咧就有一個排隊嘅排大隊嘅情況啦。但係嗱，而家首先你全民檢測嗰個結果係未出啦，係嘛？可能都仲要一兩日嘅時間先出到啦。第二就係如果我講錯，你糾正我咧，就係同嗰個第一個感染嗰個女仔咧，嗰個女學生。緊密接觸過嗰二十人咧，其實個檢測結果都好似係未出嘅，係咪？都未聽到有 唔係。有事嘅冇事嘅。我諗最新我所了解的情況啦，政府亦都有公布一啲新嘅信息嘅。咁其實除咗佢同佢密切接觸嘅同團嗰十幾個之外咧，其實基本上仲有一啲千幾個咧，係即係相關嘅，即係叫做我哋喺紅區入邊嘅人咧，之前所謂叫做，其實咧都有啲結果出咗，暫時都係陰性。 即 係咁，只不過話 嗰十幾個女仔都係嗰十幾個同團嘅，都係已經證實咗係陰性。 是但因為有啲揾唔翻，就係有啲唔喺澳門嘅，有啲其實嚟去完嗰個團之後咧，其實又去咗另外啲，即係離開咗澳門，有香港。 係啊，我睇到就係佢同團原本有三十個，但係咧就有二十個就喺澳門嘅。嗰係咪嗰二十個都已經證實咗係陰性咧？ 係啦，不過有一個我冇記錯咧，佢哋依家就講可能係有一啲症狀啦，因為其實你一知個結果其實咧，頭先你提翻咧，有啲結果其實我哋政府就講咗係大約4至6個小時。 不等咧，就可以即係有一個初步結果出現。咁但係咪話有結果就叫安心咧？因為其實大家都驚，因為之前有一啲嘅案例都係驗咗幾次，咁啊反覆先至可以知道。咁因此我哋即係行政長官亦都提過啦，可能唔止一次嘅全民核酸添。咁所以我諗依家先做咗第一批先啦。咁亦都當個嗰個條件，譬如話頭先講啲預約啦，或者係大家順熟咗之後啦，咁可能係咪真係有需要再做咧？我諗呢個係後話啦。咁但係暫時我哋依家所收到嘅信息咧，大家澳門市面係咪非常恐慌咧？一定有啦，大家擔心。咁但係大家都基本上係有秩序去做嘅，只不過有時等得耐，鼓噪啲咁，呢個在所難免啦。 另外就係咧，都係一啲跨兩地嘅勞工啊，即係要珠海同埋澳門兩邊走嘅人咧，因為佢而家就要有12小時嘅核酸檢測證明啊嘛。咁似乎就係亦都導致到有啲嘅人士係無所適從，通宵排隊。咁其實關於呢方面咧，你哋有冇諗過有冇啲任何方法可以幫到佢哋，等佢哋可以比較順暢一啲咧？ 其實這個情況一定會有啦，因為過去澳門唔少嘅唔係淨係勞工㗎啦，其實澳門人本身有啲都係經常係兩地走。咁這個政策一出，其實昨晚咧已經係所有嘅通宵檢測站咧都係大排長龍啦。咁然後呢一樣嘢，我相信就冇人希望咁嘅。咁但係近無論係昨日開始定今日開始，一路逐逐咧，即係唔同嘅團體，包括商會啦、工會啦，或者係一啲唔同嘅社會團體啦，甚至叫做政府都鼓勵一啲，譬如話我哋一啲機構無論係一啲大特別係大企啦，係博企啦，或者有條件嘅一啲嘅僱主咧，即係提供一啲嘅住宿俾佢哋啦。咁但係可能每個人個家庭情況唔同啦，有啲人可能都好緊張，即係希望可以盡快即係離開澳門，可能講落佢去考慮啦。咁呢個我哋就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可能要個防疫係為先啦。咁所以可能喺佢哋一啲叫做希望盡快做核酸呢度咧，可能有啲難處啦。咁但係希望都係其實我哋唔係今次噶啦，上一次我哋澳門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都有一次即係賭場三日嗰次咧，都有即係類似封關的情況咧，其實當時都係有提供到一啲條件咧，俾一啲即係有條件嘅一啲嘅叫做僱主啦，或者一啲大機構都有提供一啲住宿俾佢哋。咁我諗某程度都可以幫到佢哋。咁但係如果佢真係一心要走嘅，咁只能夠係慢慢起，希望我哋吞吐咗消化到啦，將來可以個酸唔使咁緊張嘅時候，先至可以幫到佢哋咯。 當然我哋希望即係個疫情唔好擴散啦。但你睇翻今次嗰個個案咧。其实嗰个女仔就都去咗啲疫情严重嘅地区啦，咁啊翻到嚟又冇发现到，咁佢父母啊，佢爸爸妈妈亦都喺佢病发之前嗰个期间咧，就应该系多次去过京广北去过珠海啊，咁样咁又翻嚟，咁似乎喺个关口嗰度咧都漏咗嘅。咁有一个讲法咧，咁就有一个评论咧就话，澳门咧可能系咪因为即系。個疫情舒緩得太耐啦，其實政府又好，民眾又好，其實嗰個警戒嘅意識已經係低咗啦咁樣。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能唔能夠應付到即係大家嚟時有新嘅一波嘅疫情發生嗰、那個情況又會係點咧？你同唔同意呢個？你哋已經鬆懈咗呢個講法㗎？ 我諗你話完全鬆懈係冇嘅，因為坦白講喺一啲防疫嘅措施上面，特別係之前廣東省要做全民核酸嘅時候咧，珠海咧，其實當時我哋澳門都即時即係加強咗，譬如話需要入一啲場所，基本上都係要健康碼，亦推出咗紅碼。喺呢啲事情上面咧，其實我哋一路都冇鬆懈過，特別喺政府嘅角度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喺市民角度有一啲會鬆懈咧？這個就真係每一個市民，我身邊有啲市民咧或者一啲朋友咧，佢就好緊張。特別一見到鄰近地區有咩風吹動咧，非常緊張。但係同時地係咪有啲鬆懈到唔出奇？這個真係坦白講，市民個感受唔同。特別喺澳門過去一段時間咧，點解即係解釋翻咁？今次可能都好多人即係針對佢哋一啲嘅行為，覺得可能係咪即係太鬆懈太隨意咧？ 太冇警惕啊！覺得佢 係啦，但過一段時間，其實我哋澳門對於一啲叫做高風險地區咧，過去其實都係有緊張嘅，即基本上都係要個即如果去過嘅地方，全部翻到嚟都係唔係做酒店隔離就家居隔離，基本上都要係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依家我哋今次一瞬間就做全民檢咧，呢件事咧，其實大家市民即刻叮一聲咁，所以你話過去係咪？有部分市民鬆懈有，但我諗起整個防疫上面咧，其實從來係冇停過。我哋澳門甚至有啲措施俾個市民評判得就叫做比較嚴啦。咁但係始終 市民係個每一個市民即係對於叫感受唔一樣，所以我唔覺得佢唔能夠一概而論，但係起碼喺我嘅感覺上面，我哋就冇話所謂因為好鬆懈因自而引致呢啲問題，因為今次大家知道 Delta 病毒即係個感染性好高，我哋冇辦法可以預計得到有啲嘢。 好啊，唔該曬你，高雲峰傾到呢一度啊， 係， 拜拜。高雲峰咧係澳門嘅一個地方嘅組織啦，地區嘅組織咧就係聚賢同心協會嘅秘書長嚟嘅。嗱咁啊，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又講一講，譬如澳門嗰個嘅檢測能力啊，到底係點樣呢？因為終究要做接近700,000人嘅檢測，三日之內，到底佢哋點樣應對呢？1-7-2-3-1，轉頭再同大家傾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在奥运男子花剑夺金的香港队张家朗，他在赛后访问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再退都不是办法，唯有尽力上前打好每一剑。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呢？萧叔就尝试从佢做翻译，再退都系办法咧。You can say、there's no going back, or there's no stepping back, or there can be no stepping back。唯有尽力上前打好每一剑咧，我会话系 all I can do。唯有尽力咧，通常我会话 all I can do is 去做啲乜嘢，我唯有可以做嘅。Okay，all I can do is to give it all I've got， 尽力啦 ，to give it all I've got， and make every strike count。Make every strike count， 令到每一劍咧都係打得非常之係有用嘅。咁成句咧，我就會話 ：There's no stepping back， and all I can do is to give it all I've got， and make every strike count。好，今日講到呢度。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其实冯德雄啊，即系当我哋咧去之前咧去讨论香港嗰、那个系咪要做一个全民检测嘅时候咧、大家都关注到嗰个检测嘅能力系如何，因为都要政府咧花咗一啲嘅时间啦，去揾其他嘅服务供应者咧，咁同埋亦都要系提供一啲快速嘅比较点啊，即系比较大批嘅测试嘅方法咧，然之后先至可以处理到嗰个检测量啦。咁但系如果喺澳门嚟讲，佢要三日之内做接近700,000人嘅检测，其实澳门又点样去应对呢？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澳门嘅另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啊，黄洁贞。黄洁贞你好， 系你好， 系嗱，头先想问啦，检测能力嗰度点样喺三日之内应对接近700,000嘅检测量啊？你哋？ 我哋而家已经系开放咗41个全澳嘅核酸检测嘅站点啦，咁然之后咧，基本上大部分咧都系24小时系开放嘅，咁全天候咁样做，连续三日啦，咁我哋都积极咁样配合啦，同埋亦都调动一啲医护人员啊，甚至一啲义工啊、志愿者啊一齐去参与整个嘅一个全民核检嘅工作咯，咁所以经过其实而家差唔多大半日嘅时间啦，咁而家一切咧运作咧都系属于良好啦，同埋正系不断咁样协调下边啦。都是正常的。 我想问呢，这个就是讲前面那部分嘛，但是后面你们其实要拎去化验室啊等等那些呢去处理的嘛。即是按照以往澳门的经验啊，其实是不是都可以处理得到的呢？三日之内差不多成70万，是不是都处理得到呢？这个检验室的实验室的方面。 毕竟呢因为都是澳门的第一次啦。咁我哋相信我哋嘅特区政府係有能力調配呢、這個資源啦，同埋係有關嘅一啲試劑啦，去做有關嘅一啲工作嘅。咁我可以再查一查而家有啲預約嘅情況啦，甚至係有啲報告咧已經係出咗嚟㗎啦。咁我哋而家睇翻咧，我哋手到而家為止啦，有22万嘅人次啦， 去做咗預約下，做咗預約係分咗41个点咯。咁有部分咧，其實已經係做咗一啲核酸檢測，亦都係有結果。咁我相信陸陸續續咧出咗結果之後咧，其實我哋相信政府係有能力去做到呢樣咯。 你講22万係預約咗，其實真係正做咗嘅，你手頭上有冇數字啊？而家？ 暂时未有。 但头先讲你就对澳门政府嗰个调配等等个能力充满信心，但其实喺你哋嗰个防疫嘅预案入边咧，即系澳门嘅检测嘅能力啊，个 capacity 其实系几多？你知唔知道？或者系政府有冇公布过嘅咧？因为而家全部都系澳门自己做翻啊嘛，系咪啊？ 是啊是啊，是我哋澳门自己做翻，但是因为之前亦都因应我哋嘅一啲同珠海啦都有相应嘅一啲合作嘅，其实之前其实珠澳两地都有做嘅咯，有关嘅一啲核酸检测嘅一个状况。 其实政府有冇公布过，你哋知唔知道喺嗰个防疫嘅预案入面，澳门嘅检测嘅能力或者个极限啊，系可以去到几多嘅？有冇呢个数字？ 政府有。政府有預案，但是我而家手頭上冇有關嘅一個數字咯。 不過就政府都相當之有信心啦。咁好快想問，即係遊學團而家係咪仲係繼續緊㗎喺澳門？喂，係黃潔晶， 你講係 即係各式嘅遊學團喺澳門 仲 係 咪可以去做遊學團咧？ 唔可以，已經係全部停止咗㗎啦。 是好，唔好意思，因为呢时间所限啦，冇办法暂时只能够同阿黄洁晶呢倾到呢一度，多谢晒你，因为呢我哋要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有机会再同你倾过。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收费广场，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啦，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咗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九龙入口呢一边车龙都好长噶，排队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大本营去油塘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天雨路滑，请揸车的朋友特别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是 Lilacu Classified Group、 首都金融控股、大丰港和中国供应链产业。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2，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港金系报16,8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3.55美元。卖出价1,814.06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泽安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去蒲岗村道。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有意外，龙尾蒲岗村道。另外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油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意外，龙尾去到油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今而家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交通大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 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约道后少少近九龙塘六轮街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一路排到落观塘绕道接近九龙湾的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而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由于大埔公路边交通非常挤塞，现在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一路排到过了城门隧道去到接近象山村。而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银禧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近科学园。青沙公路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现在去沙田大埔方向车龙都一路排到去近大围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在青沙管制区有一些管制措施，现在慢线是较早前曾经封闭，慢线已经解封了，但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蝴蝶谷。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荃湾路近住葵涌公园来回方向交通大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永德里广场和荃湾西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博围。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府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特别小心驾驶。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启业村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有待消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康 Sir 一直对加朗都好有信心。 加朗我非常之睇好嘅，同埋系对佢嘅评价都好高嘅。我就形容佢系技术全面，进攻、防守、抢攻每一个环节佢都系做得好嘅。呢几年嚟嘅时候，加朗系比较其实你睇佢文文静静啦，平时，但系其实佢打起比赛嚟都几火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系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冯德豪。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一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陈燕平和冯德雄在这里。冯德雄，我想我们都要关注一下香港的本地确诊个案，是不是连续即五十几日之后断缆呢？是的，因为有一名43岁的地盘工人，他就证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但其实他的个案 有些特别的，因为他最 初一次嘅檢測就係7月22日嘅時候咧，嗰個檢測咧係陰性嘅。然之後咧，到8月2日咧，又再俾樣本去檢測嘅時候咧，就驗出初步陽性。跟住咧就再交去衞生防護中心佢嗰個化驗服務處嗰度復檢咧，就又係陽性。咁但係就話病毒量太低咧，又化驗唔到佢究竟係咪呢個變種病毒？ 係啊，咁啊，即係當然经过咁耐，我哋零本地未知源头个案之后，咁啊有翻一个确诊嘅个案啦。虽然啊唔知道系唔系变种病毒啦，咁当然就系一个坏嘅消息啦。但系即系坏嘅消息当中咧，我见到头先卫生防护中心啊张竹君医生，佢都讲咧，就系话首先第一，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佢嗰个呢一位患者咧，佢个病毒量系好低嘅。 嗯。 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咧，因為佢呢一位患者咧，其實係喺地盤工作嘅，係消防工人。咁、你都大家都知道，地盤工作其實都要定期去好多檢測噶啦。咁、其實佢喺過去兩個月，差唔多過咗兩個月嘅時間咧，其實一直都有檢測，但係都冇事。直至到咧今次最新嘅一次檢測咧，先有事。咁所以佢哋都懷疑咧，就係唔係一個即係較早前。感染到個個案，即係當香港嘅疫情仲係即係比較嚴重，或者有一啲個案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嘅時候，感染到個個案，然之後而家係所謂復陽咧咁樣，咁呢個係佢哋懷疑嘅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即係派咗少少定心丸啦，就係話因為佢嗰個病毒量好低咧，所以佢即係大規模去感染其他人。嗰、那個可能性咧，相對上咧，亦都唔係咁高嘅咁樣。 咁但係當然，即係縱使如此啦，我諗咧，公眾都會關注嘅社區會唔會真係存在咗一啲嘅傳播鏈，而我哋未係發掘到嘅咧。咁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嘅時候，又對於我哋社區咧，會構成啲乜嘢影響咧？ 潛伏期好似咁耐咁，如果係較早時已經係染咗病嘅， 係啦。 咁我好似係咪潛伏咗咁耐都仍然有發病嘅可能咧？咁樣 係啦，嗱，電話號碼18723-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当然，头先我哋喺5点到6点嘅时间咧，都一路都好关注住啊，就系嗰个澳门一家四口嘅确诊个案啦。咁因为嗰一位嘅女生咧，其中有一位嘅密切接触者咧，其实佢就嚟咗香港嘅， 前日嚟咗 吓。系啦，咁正如即系头先啊，冯德雄都有讲过啦，其实佢都嚟过香港嘅唔少地方噶噃。嗱，又搭过城巴啦，又去过尖沙咀嘅几个地方啦，跟住又去过湾仔嘅入境处大楼啦，又去过湾仔谢斐道嘅另外啲嘅餐厅啦，跟住又去过佐敦嘅超级市场啊，或者系日用生活品嘅百货店啊等等咁样，咁所以都有好几个咧去过嘅地方咧，都要纳入咗个强制检测名单嘅。嗱，咁啊，即系跟住大家就会关注 佢嘅检测系阴性嘅， 系啦吓，咁但系 要再做。 但係啦，縱使如此啦，即係佢再去覆嘅時候，個結果會係點呢？而其實我哋可唔可以都話，即係政府嘅反應都叫快嘅，因為澳門咧已經係剔除咗喺回港二計劃入邊嘅啦。 琴晚已經做咗㗎啦，呢個嚇。 係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澳門嚟香港嘅人士咧，其實都需要做檢疫咧至得啦。咁但係實際上即係咪大家點睇呢一個嘅政策同埋措施，同埋其實我哋有回港二嘅政策係咪需要收緊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 係你好嚇。不如先同我哋講一講咧嗰個地盤工嘅確診個案啦。而家就係懷疑係一個復陽個案嘅嚇。咁其實你睇起上嚟係咪我哋都50多日嗰個嘅叫做零不明源頭感染嘅本地個案咧？呢樣嘢都叫做斷咗攬，我哋都應該要提高咗嗰個警覺性啦。 嗱，其實今次嘅事件咧，即係俾我哋睇得到咧，就有兩點嘅。第一點咧，就係佢今次嗰個病毒量咧係好低，但係佢已經出現咗抗體啦。即係話咧，佢有機會咧，就係已經之前受感染咗，但係咧就喺恆常嘅我哋而家社區有嗰啲檢測啊。或者其他嘅措施底下咧，我哋未能夠察覺得到有依個隱性患者，咁所以變相咧，即係其實即係話有一個可能性就係 本身呢在本地呢他都因为其他人呢一些感染的个案而导致到他都有事。这个我想是值得我们要去看的。有一件事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这位男士呢他是没有离开过香港。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即係話佢好大機會係喺本地感染。嗱，我諗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應該都會加緊去追查，究竟佢同一啲即係乜嘢人士接觸過啦，有冇機會同一啲喺即係最近確診嘅入境人士係有關聯啦。嗱，我諗應該從呢兩方面去睇啦。咁但係如果同即係最近一啲確診嘅入境人士冇關係的話咧，咁變相即係話佢有機會咧，就係同本地有啲嘅隱性患者咧係有關係嘅。嗱，呢個我諗係值得我哋去關注嘅。嗱，雖然佢而家個病毒量唔高，同埋已經出現咗抗體，個傳染性唔大，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反而就更加有即係興趣知道，就係話。究竟佢喺边度嚟？即系佢感染嘅途径喺边度啦？咁所以我自己希望卫生防护中心跟住落嚟咧，我谂真系要抽丝剥茧，佢嗰个传播链系点样？ 即系唔能够因为佢个病毒量低而觉得冇事嘅咁样系咪？ 冇错，冇错。 嗱，但系仲有一点咧，张生头先你都讲到咧，因为呢一位系地盘工人咧，头先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都有讲到咧，其实佢喺过去一段时间咧，即系定期咁接受检测嘅。都接受過幾次檢測嘅，但係都冇發現到佢有陽性嘅反應。嗱，以而家個資料嚟睇，因為你頭先都講佢已經係有抗體啦，即係咧可以推斷咧佢可能係較早時候已經染咗病啦。即係話佢喺檢測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已經感染咗㗎啦。 嗯， 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同埋多唔多呢種情況？ 嗱，過去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嘅個案例咧。